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无声工作室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望三山原著多人有声小说《我靠美颜稳住天下》 第40集，听话。凉亭里还算干净，随侍的人在座上铺上了毛毯，待顾元白坐下之后，又拿金帕沾了些凉水来为圣上擦去脸上微微的汗意。待得了些凉意之后，顾元白才觉得舒服多了，他正要接着问张好话，余光一瞥，却瞥到了薛远身上。薛远这身衣服都被拖行的裂开了几个口子，上面的泥沙虽然被他收拾干净了，但从这衣服上面就能猜出他会受多少伤。顾元白心情一下愉悦了起来，清风吹拂，整个人瞬间觉出了游山的愉快，和张好说话时也带上了笑。 你父亲如今的伤路到了哪里？ 张好闻言一震，心中万千想法涌上心头，圣上神色正常还问上这种话，张好心中一阵激动，隐隐有大胆的想法冒上了心头。他老老实实详之又详地将他父亲的各处伤路都一一说了出来，北到河南，下到江南，东至利州，西达山东。顾元白听得仔细，有时候沉吟思索一番，又角度刁钻地犀利地问了几个问题。一番谈话下来，张豪脸上的汗已经密密麻麻，有侍卫回到小溪旁将他的衣衫给拿了回来，他匆匆披上，再用衣袖擦着头上的汗。皇上的思路明确又清晰，好几次戳到了张好惊吓的点上，要不是张氏当真没有那种想法，怕是怎么也会被皇上给套出话来。京西张氏好几代人都是做生意的人才，但是士农工商，商人做大之后被剥削也大，张氏被各种有权有势的人剥去的财产数目大得吓人，这个来剥一层，那个也来剥一层，偏偏都认为他们京西张氏富得流油，让张氏有苦也说不出。像是江南于氏、淮南吕氏，人家背后有靠山，孝敬也只用孝敬一个人就够了。张氏受够了这些苦，他们也想找靠山，但看来看去就得到了圣上要见商路的消息。冬日时，圣上也放出过要开放边关护士的消息，但那次最终还是不了了之。此番得到圣上的这则好消息，张好的父亲便从外省回到了京城。张好隐隐约约听说过家族的打算，好像是要想借着某位官员的手朝圣上送礼表上诚意，但没想到最后反而是他在城堡寺见到圣上了。顾元白一一把想问的东西问完之后，心里有了大概的想法，他面上不动声色，点了点头之后就让张好退了下去。一边的宫侍轻声问道， 圣上是否想用些茶点？ 圣上出行自然是无比讲究的，顾元白点了点头，宫侍就掏出了一个精巧的小木盒，从中拿出了软糯精致的糕点，在温水煮茶。其他不论，单说顾元白坐的这小小毛毯就是宫廷贵族毛毯，毛发均是羊仔身上最绒的毛发，再辅之以软丝织成，之后再用植物挤压出来的汁水进行染色，来回几次使颜色平均染到每一根毛发之上，最后成了成品之后，毛毯上就会永久留下花草绵长清香。宫中铺在地上踩着的毛毯也是这样制成，皇家的奢华总是在低调细节之间，这是皇上的脸面，也是天下人所追求的极致享受。光这样一方小小的毛毯，要是重新建起丝绸之路，绝对能卖出一个满意的价格。国库中存放着全国财政收入，顾元白也存了不少这样的奢华精细的东西，就等着日后去坑外头的真金白银。顾元白吃着宫中的茶点，想着怎么用京西张氏来同边关游牧民族组成一条固定的商路，思绪飘飞之时，就听见侍卫长无奈的道， 圣上，御医说不可思虑过重。 好了，难得放松出来玩，真不想这些了，你们也休息片刻，待休息好了之后咱们就下山， 城堡寺的斋饭虽然好吃，但还是缺了点荤腥。 侍卫们各自找了地方坐下来，山中清风吹拂而过，顾元白闭目倚在靠背上休息。没过一会儿，他突然听到了近处传来了几声鸟叫声，睁开眼一看，原来是几只鸟雀飞到了亭中石桌上，正在低头啄着没有用过的茶点。顾元白伸手拿起一块点心掰碎，放在掌心处喂食这些鸟雀。不过他高估自己了，几只鸟雀低头啄了几下之后，顾元白就感觉自己掌心疼得应该都红了。他将手中的碎石放下，环视了一圈，叫道：“ 轩辕。” 正靠着柱子站着的薛远抬头往他看了一眼，迈步走了过来。 圣上。 顾元白示意他伸开手来，薛远瞥了桌上的那群鸟雀，顿时森然一笑。他乖乖地伸出了手，乖乖让圣上把碎石放在了他的手里。在那些鸟雀警惕又想上前时，也乖乖地一动不动。最终他这个人形喂鸟机得到了信任，鸟雀一扑而上，埋头在他掌心啄着食。薛远手心都是先前被拖行摩擦出来的伤口，这些鸟雀的轻啄却没有让薛远觉得有什么痛感，反而有些痒意。 圣上。 薛远话里有话。 臣还不够听话。 听话就不会伤朕的马了。 臣也被圣上罚回来了。 你也敢带着朕疾驰了。 薛远笑了，他手倏地握紧，鸟雀群飞，还有一只来不及飞走的鸟雀直接被他握在了手里。他另外一只手摸着不断啼叫的鸟雀，从掌心中露出了一个鸟头来。 鸟雀羽毛柔软，圣上不妨摸上试试。 顾元白懒洋洋地抬起手，在鸟雀的头顶撸了几把。 尚可。 鸟雀的羽毛是灰色的，玉般的指尖摸上去时更显精致。薛远低头看了一眼，心中阴郁的煞气突然寻出了一个出路。 小皇帝好像不喜欢被人摸。 上山容易下山难，下山的时候薛远特别恭敬且积极地护着顾元白下山，偶尔地面凹凸不平时，更是直接牵着顾元白的手，将他稳稳当当地给带了下来。薛远虽然受了伤，但力气还是很大，在山野丛林之中也很是熟悉。侍卫长虽然看他不顺眼，但瞧他如此妥当，也就落在圣上身后以防不备。其实薛远心情正在急速变好之中。他不喜欢男人，但并不是不懂得享受。小皇帝的手又软又白，在这种四月天气，薛远头上身上都冒着热气，丛林之间的阴凉没让他感觉到舒服，但小皇帝的手却如同冷玉一般，握着就消暑。他牵着小皇帝手的时候，皮肉软到可以从指缝间陷入，真的会有手瘾。先前心底压着的煞气和戾气消散了一大半，果然小皇帝让他不舒服了，最后还得在小皇帝身上舒服回来。顾元白铁直一男的全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，下了山之后他就坐上了马车，这时才发现自己的手已经被握得红了。顾元白叹了口气道：“ 被扶一下就这样了，真是一点大男子气概都没有。” 公事为他净了手，马车已经换了一辆，层层软垫铺在身下，顾元白随着晃荡的感觉有些昏昏欲睡。等醒来时，马车已经进了皇宫。顾元白闭着眼缓了缓，马车外传来了田福生的问话：“ 圣上睡了？”“ 睡了，圣上今日累着了。”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